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中秋蟹里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里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里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，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，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舒适，适宜大家户外活动。夜间天气转凉，特别是后半夜天气比较凉，早晚外出请您适当添衣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 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对残雪，半截房檐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妈上车后，我们的三轮车走得连门口都快看不见了，老张和老七才转身进院。妈说这是送人的规矩，没有说行人还没动身，送行的就不见了身影的道理，那样会让人笑话。三轮车三拐两拐到了东直门，那时候的东直门还有门楼呢，非常气派。钻过城门洞，里头嗡嗡的，回声很大，我喜欢在里头哇哇的喊两嗓子，听听自己的回音是件很好玩的事情。想着东直门那些消失了的进了汤锅的驴，我想学着胡同里推车卖驴肉的二头喊一句驴肉肥呀，结果刚喊个驴就被妈拍了一巴掌，下边的憋回去了。妈说闺女家家的当着众人喊什么驴肉啊，闺女家家的不能做的事情真多呀。出东直门是个大粪场，东城一片茅房的粪便都在这里集中晾晒，这里永远的臭气熏天，永远的苍蝇成群，蚊子打蛋。但是这里的土地 相当肥沃。那时候北京的厕所叫茅房，都是在自家的院里蹲坑旱厕，没有冲水马桶什么的。位置呢在西南角的方向，按风水来说西南角是煞位，用厕所压邪是再好不过了。用现在的建筑学理论风向学看，厕所异味也飘不到院里来。过三五天就有人背着细长的高粪桶，拎着大勺子进院来淘大粪。淘粪是义务的，从不向主家收费，并且还有打扫厕所的义务。这些粪被集中到了东直门，晾晒成粪干卖给需要的人。别小瞧了这些粪肥，全东城的粪都在这儿，相当可观了。久之，粪厂的行业被个别人垄断，成为粪霸。粪霸是有钱有势的人，跟黑社会都有关联，是惹不起的人物。过了粪厂往北拐，路渐渐的不好走了，两边都是乱葬岗子，坟头起起伏伏，道路坑坑洼洼，有的棺木腐朽破烂，露出地面了，里边的内容一览无余，暴露在阳光下。逢到这时候，我都要扭过脸使劲儿的看，看那里头除了骷髅以外还有什么新奇。母亲不让我看，我偏看。母亲说我是贼大胆，不像闺女，像小子。其实我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孙顺家的小丫头片子。那天孙顺夹着他的小匣子就是往东走的，倘若他将小丫头片子扔在了这里，我正好可以看看那个一脑袋小白泡的小婴孩是不是有可能活了过来。登车的开始抱怨路坏，做后悔状，母亲就一大枚一大枚的慢慢的往上加钱。对母亲来说，这都是计划内的，并没有超出预算。登车的说，这样的地界他以后说什么也不来了，他回去大半会遇到鬼打墙。他的内弟晚上路过东直门坟地，转了一宿也没转出去，天亮一看一地的脚印，全是他自己的，感情竟在原地转圈了。母亲说他回城里太阳还老高，让他放心，有太阳什么鬼也不敢出来啊。我说我就是鬼，我就出来了，说着朝前头做了个斗鸡眼儿。登车的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扑哧笑了。太阳还没到头顶，我们就到太阳宫了。车夫在村口停住，再不往前登，说村里的路太烂，他心疼他的车。我们雇车的时候只说是到太阳宫，并没说到哪一家。我和母亲只好下了三轮，大包小包的拎着东西往村里走。我们去的那家姓曹，我管女主人叫二姨，管男主人叫二姨夫。我母亲没有姐妹，这个二姨呀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是她在朝阳门外南英房做姑娘时候的闺蜜。他们俩是给作坊做补活的，各自凭着手艺养家糊口，是患难的姐妹。后来二姨嫁了种菜的曹大大，我母亲呢嫁了教书的父亲，姐妹俩的环境由此而大相径庭。母亲是父亲的田房，成了教授夫人， 二姨呢，成了种地养羊的村妇。夫人与村妇在文化程度上相同，都是文盲。不同的是，我母亲会歪歪扭扭地写陈美珍三个字，那是她的大名，是我父亲教的。二姨到死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怎么写，逢有必要场合她只有按手印，那比一笔一画写名字方便多了。二姨有个儿子，在太阳宫村生的，给取了个名字叫曹太阳。二姨父嫌这个名字太大太满太正式，顺了个小名叫日头。全村人都日头日头的叫，叫得也挺顺嘴儿。知道他大名曹太阳的反而没有几个了。日头爱画画，我把他画的鸡冠花拿给我爸看，爸说曹太阳长在太阳宫，可惜了。我说太阳不就得住在太阳宫里吗？爸却说太阳住在东海，歇在一棵大树上，那棵树叫扶桑。我说太阳是个大火球，火球落在树上会把大树烧死。爸说歇下来的太阳是只三只腿的乌鸦。我总是不能理解。爸说后羿射日故事知道吗？十个太阳在天上同时照耀，把地搞得焦池干涸，寸草不生。后羿是好射手，搭箭把太阳一个一个射杀下来，被射中的太阳在天空发出了坚实碎裂之声，掉到地上是三只脚的乌鸦。我问乌鸦怎么会是三只脚啊？爸说太阳属阳，奇数为阳，所以是三只脚。成年以后，我在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看到了三条腿的乌鸦，代表着太阳，照耀着那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。在北京机场的壁画上也见过三条腿的乌鸦站在金光闪耀的圆圈里。见到他们我就感念后羿，亏得他没将乌鸦赶紧杀绝，还给我们留了一只，要不天上就没太阳了，没有太阳的日子大概是过不下去的。我们还没进村儿，曹家的大黄狗就从旁边的菜地里钻了出来，绕过母亲照直奔我，立着身子把前腿搭在我的胸口上，要不是我个儿长得高非被他扑倒了不可。我说去，黄狗摇着尾巴不去。我摸摸他的脑袋，他脑袋上顶着许多草籽儿，到底是秋天了。母亲说一年了黄狗还认识你。我说当然，我跟他是姐儿俩，就跟您跟二姨似的。母亲说哼，把自个儿降到了畜生档次，这不嫌寒碜。嘿，王阿玛家的太太还管狗叫儿子呢，我这算什么呀？曹家的黄狗耳朵竖着，尾巴朝上卷，四个爪子肉乎乎的，很有个狗样。依现在宠物店的判断，给个好听的学名是中华田园犬，说白了就是土狗，一文不值的。可是一文不值的土狗在我的意念中和名犬一样的高贵，一样的通人性，他们有自己的尊严，自己的情感，比人真实，比人强烈。我此生对狗的无限热爱就是从 大黄狗开始的。黄狗在前头屁颠屁颠地跑，不时地回头看我们，我和母亲在后头跟着。母亲说这狗招人待见，我说跟我一样。母亲说这黄狗怎么知道咱们今天来了呢？我说它会闻味儿。黄狗回家报了信儿，曹家的人迎出来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太阳宫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和母亲的到来让曹家人惊喜，也让他们措手不及。本来一家人正在葫芦架下吃饭，都丢下饭碗赶到了门口。二姨拽着妈的胳膊不撒手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提早给个信儿啊，让日头爹套车到村口接去啊。二姨夫也说城里人走不惯乡下的土路，竟是烂泥。一年没见，我看眼前矮胖敦实的二姨比去年又壮了一圈。二姨眼小嘴大，属于不好看的老娘们系列。二姨夫呢，身板直溜，眼大嘴小，应该划入英俊老爷们行列。他们说话的腔调带着滚动滑溜，一带而过的京东味儿，让人想起了京东肉饼，感觉着亲切自然。哪怕是初次见面，也让你有800年前就认得的感觉。大人们没完没了的寒暄，我掺和不进去，就来到小饭桌前探索桌上的午饭。哼，我对吃向来比较钟情，从小到老不能更改，秉性使然。曹家的饭桌上摆着几碗豇豆，棒子稠粥，当间儿有一瓦盆的爆烟老洋瓜。饭食简单清素，是平时的吃食。日头笑眯眯的端来两个小板凳，又盛了两碗粥，添了两双筷子，从坛子里摸出两个咸鸭蛋，算是待客了。看得出我的到来他很高兴，一双小狗眼儿朝外滋着，用小手把小板凳抹了一遍又一遍。按年龄我应该管他叫哥哥，他比我大。这里所有的农户都种菜，有人早上专门来收菜，用挑子挑进城里去卖。城里人都知道太阳宫是北京城有名的老菜香，太阳宫鼎鼎有名的菜是酒菜中的野鸡脖和清酒。在春秋两季长出的新一茬酒菜，一拃多长，紫根叫野鸡脖，夏天长成的韭菜白根粗壮，吃起来辛辣烧心，不值钱。我知道造反的皇朝有首诗说冲天香阵透长安，老黄说的是菊花，我爱拿这句代替野鸡脖，冲天香阵透燕京。在城里一家吃野鸡脖，一条胡同都能闻见，味道那叫窜。清酒是冬天过年出现的鲜货，产自太阳宫的暖棚。细嫩的清酒比头发丝儿粗不了多少，黄绿黄绿的，包馄饨吃，那是冬天无可替代的一口。年根下二姨夫进城办年货，顺便会给我们家捎去 一小捆的清酒。清酒是用二姨的棉坎肩包着进城的，怕冻了。清酒只能用来包馄饨吃，用小猪前腿肉剁馅儿，配以鲜姜末，鸡汤打馅儿，吃一个能香人一跟头。但是清酒馄饨都紧着父母亲吃，孩子们只有尝尝的份儿，这东西太稀少，太珍贵了。厨子老王说，给我们吃那是糟蹋。瓦盆里的老洋瓜肯定是曹家自产，才从地里摘来的。爆烟是临吃之前抓把大粒海盐突击性的腌制，既有咸味儿，也不损失食物本来的鲜嫩。用现在时髦说法是保留了食物原生态的品质。当然只有新鲜的菜蔬才能爆烟，蔫了的、走了水的只能腌咸菜。盆里的老洋瓜夹杂着星点红辣椒和青蒜，颇引人食欲。我捏了一片，仰着脑袋搁进嘴里，叉叉的脆，好吃。妈远远地瞄了我一眼，显示出了她的不满。哼，我不怕，进了太阳宫，他的一切规矩都不管用了。在这里，我行我素，每个人都是王爷。看大人还没有往饭桌前坐的意思，我又捏了一片瓜，很夸张地嚼着。现在想啊，老洋瓜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在今天的菜市上已是鲜见，但在那个时代却是繁盛的要命。推车卖菜的车上都有一筐的老洋瓜。老洋瓜比西葫芦细，比黄瓜粗，白皮儿白瓤，皮儿厚籽儿硬，没有任何的味道。最大的特点是便宜好存放，老百姓呢拿它当主打菜。那个时候北京胡同的孩子把老洋瓜基本都吃伤了，夏天顿顿是老洋瓜，没别的菜。话说回来，现在的孩子哪个又见过老洋瓜呢？那些下里巴的老洋瓜都跑哪儿去了呢？想念老洋瓜。我和母亲的到来使饭桌上多了天福号的酱肘子和芝麻烧饼。酱肘子是让老七到西四牌楼特意买来的，烧饼是昨晚上让刘大大提前打出来的，这是每回我们来的必带吃食。有了这两样，农家的饭桌立刻变得奢华而热闹。烧饼加肉，我一顿能吃俩。可是现在母亲暗示我只能喝粥，烧饼省下来给日头吃。二姨和姨父在吃上不吝也不客气，把肉大块大块的往嘴里填，顺嘴顺手往下流油。看他们的样子简直舒坦极了，幸福极了。日头的筷子长了眼，专挑肥的往自个儿跟前夹，真正是吃着碗里的看着盘里的。二姨父说，过年也吃不上这么地道的酱肘子，是真解馋呐。二姨说他大姨想着日头缺嘴，回回来了带东西，不是酱肘子就是烧羊肉。什么是亲姨呀？这就是亲姨。